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14日，政府公布输入劳工安排，为建造业及运输业制定计划。 当局推出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计划，单位市值65至出售。 康文署推出新康体场地预约系统，打击炒场。 北约秘书长指，乌克兰在对俄反攻行动中正取得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六月十四号嘅早上嘅时间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政府就宣布有关于在下个月为建造业和运输业推出输入劳工的一个特别计划，合共是会输入20,000名的外劳。个分配暂时是这样的，就是建造业最多输入12,000人，运输业最多输入8,000人，其中航空业占了6,300人。政府就说下个月起可以接受申请的了，如果资料齐的话大约1至2个月就可以获批了。另外都大家问到了，究竟这个计划究竟是有没有时限的呢？政府的讲法都是说不是永久，但是暂时就没有设一个完结的时限的。今天直播室请来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讲一下今次这个计划有关于外劳方面。电话旁在直播室这里就有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早晨两位。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乐文。 在直播室这里有两位嘉宾，今天很想直接问一下，就是今次这个的计划，即是见到政府昨天就说就住不同的行业，包括建造业和运输业，因为有些劳工短缺的情况推出今次这个计划。我见到你们提到一个字，就是结构性的短缺。怎样看到那个人力方面在这两个行业有一个结构性的短缺，是怎样用本地的劳工是处理不到用外劳的？ 因为其实如果结构性短缺就相对的，我们相对长久存在，亦都过往几年睇得好清楚嘅。以建造界为例啦，其实呢个系唔系依家嘅啦，因为过往几年其实好多工种都出现过短缺情况。唔好意思啊，咁建造议会咧，其实佢都有一啲研究咧，佢睇到嚟紧几年佢有几万人嘅短缺，亦都我哋会睇翻香港经济个发展嘅前景。咁其实嚟紧呢几年，大家都知嘅，我哋有唔同嘅，譬如话如果睇翻公营部分咧，公营基建项目我哋需要都大嘅，三铁三路。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交易州的發展，所以看到個短缺是會長久存在的。同樣在運輸那裡，其實如果你看回這幾年，在回機場譬如地勤方面有關的公司，它很努力請人的，它做很多不同的招聘會，譬如最近很多大型招聘會，它目標請10,000人的，可能最終都請到2,000。亦都是譬如回了工的朋友，他有他本身考慮，可能回2-3个月工他離開了，這樣都變成是在回前線嗰個人手咧，差唔多依家去到15,000啦。如果講集中講係話，即係前線地勤相關工技術工作嘅朋友，佢上唔到去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呢兩個界別嘅時候咧，用一個界別嘅計劃去處理。咁、那個界別個或者一個行業為本嘅計劃去處理啦，係適合嘅。咁呢個亦都唔係全新嘅。之前我哋係一啲譬如院舍嘅護理員工咧，已經係用呢個方法。咁我哋覺得社會嗰個接受度啊，係出咗嚟個反應亦都唔錯嘅。 就住今次呢兩個配額啦嘅計劃咧，就去到20,000。頭先講到啦，建造業就12,000啦，咁啊運輸就8,000啦。我想知道有呢個總體嘅配額，但係點樣分？因為入邊都好多唔同嘅工種啦，啲公司又可能唔同嘅申請方法啦。點樣分嘅？係咪先到先得啊？定係有一啲工種 唔係先到先得啲？如果我都再先講，可能多少少嘅背景。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呢兩大界別嗰個空缺咧，遠遠唔止呢個數目嘅，咁大約我哋依家輸入勞工嗰個上限咧，就去到一半到啦。咁呢個反映翻其實我哋有個政策嘅核心咧，我哋從未改變嘅，就係、是、就業嚟講咧，本地嘅勞工係優先。咁但係話好努力都請唔到啦，經過好努力嘅培訓都唔夠人嘅時候，輸入勞工都必須係其中一個嘅方法咁解啦。咁方才你話點樣分嘅咧？咁以譬如話，如果係運輸地勤嗰邊為例咧，其實將來有個小組嘅。咁就 按翻，因為佢大約有十個工種啦，咁亦都係會有翻個小組考慮咗咧，就有翻適當嘅意見咧，俾翻其實嗰度係我哋運輸物流局嘅常任秘書長，佢考慮佢再派出嚟，咁所以就唔係話入咗嚟就即刻有自動派出嚟。咁同樣咧，其實喺翻建造界嗰度啦，其實發展局公布個常任秘書長咧，去做個最終決定咧。咁但係一樣咧，其實有個小組啦，譬如話業界啦，方方面嘅人喺嗰度咧，就話俾佢知啊，邊啲工種缺多啲喎。咁缺多啲嘅時候，佢咪優先處理多啲咯。 嗯，即係都會唔會頭先講話，譬如建造業嚟講，萬二個位，萬二個額，佢再某一啲工種再細分某一個額，係咪會再？ 佢會有個細分嘅考慮，有先有後啦。就未必會細話，即係細到話幾時出個表就話呢個額就係咁多，因為其實睇翻個申請去處理咯。咁但係方才你問話係咪即係入咗嚟就先到先得？不是，佢都會睇翻嗰個情況。其實委員會咧會有意見俾佢嘅。咁另外一個優先就係話公營項目，因為琴日阿林漢路局長咧提咗嘅，我哋個金額有個要求嘅公營項目嗰個優先嘅。咁我哋睇翻就係如果依家係已經開工剛剛。或者嚟緊即將開工嘅咧，都超過80個項目嘅。 嗯，係咪預其實推咗出嚟呢啲額都應該會個反應好熱烈啦，好快就會爆滿用曬咧？ 我哋唔係咁預，因為佢總要佢都要揾人啦，佢都要符合我哋一啲嘅要求啦。咁我哋一季季咁樣將啲額派出去嘅。咁我哋相信如果係話啲額用滿嘅時候，可能都係去到下一年嘅啦。 一季季即係有冇話而家？譬如我舉個例，建造業萬二個，一季係會推幾多出嚟咁樣？ 第一季我哋相信可能去到幾千。呢、這個就是發展局嗰個估計嚟嘅。 嗯嗯，尋日我見到有人問啊，會唔會即係加額咧？呢萬二個有冇預？頭先你話可能去到出年先會派曬啦。咁有冇話可能去到一個位，去到九成或者用曬之後，會係盡快會加額？會唔會係咁？ 個概念係咁嘅。個額咧，其實我哋個 rolling 嘅係一路運轉嘅。譬如話12,000人入咗嚟啦，咁當中有人嚟有人走噶。 嗯。 譬如話啊，有1,000位離開咗啦，咁咪又有翻1,000個名額啦。即係話嗰個係同一時間。最高數量唔好超過12,000。咁將來會點樣發展呢？我哋亦話咗咧，我哋唔想依家去做個揣測。其實我哋都睇翻個經濟嘅發展咧，亦都睇翻我哋推展咗呢啲計劃對行業嗰個影響，再作個決定。咁所以依家我哋冇一個説法就係話，將來幾時係咪會再加，或者會唔會有新嘅界別啦？咁呢啲我都係其實好激動嘅，要睇翻經濟嗰個情況咧，去適當嘅時候再做翻個決定啦。 不過講到經濟情況，其實今次推出計劃其中提到都係話唔好影響經濟發展啦，因為唔想因為人力而導致一個所謂經濟樽頸嘅情況啦。經濟要繼續發展，如即係而家又即係有一個咁嘅情況，有個配額。而如果頭先你雖然都話即係滾動嘅啲配額，去到用到咁上下，又有呢啲嘅原因要繼續人力嗰個需求落去，有冇話其實諗住幾耐都要做一個嘅定期要檢視？因為我見到話半年咧就會匯報一次嘅，嗰、那個半年嘅匯報係咪就係等於檢視個配額咧？係咪同一樣嘢嚟嘅？ 我唔會咁樣講，因為其實成個計劃嗰、那個一路執行個情況咧，係長時間都睇住嘅。咁而當中咧，我哋即係呢個可能講到一間，我請阿 Chris 都講一講，其實勞顧會都有個角色啦。咁我哋差唔多，我哋而家諗住咧，就話計劃嗰個情況咧，每半年咧去勞顧會咧就報告一次，亦都聽取佢哋嘅意見。睇下 Chris 呢方面。 好啊，多謝。大家都知道咧，有正如司長之前講咧，我哋已經推出咗嘅咧，就係就嗰啲院舍護理員有一個特別計劃啦。而家就加多兩個行業，一個就係建造，另一個就運輸。勞顧會對於輸入外勞咧就。關心嘅呢個可以理解啦，我哋都好重視勞顧會，所以針對呢三個行業性嘅計劃咧，我哋就提出咗個安排，就係我哋講法就定期咧，就每一個行業性計劃要翻去勞顧會去匯報。咁、那個定期嘅意思，我哋覺得用半年左右嘅時間咧，似乎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嚟嘅。因為大家可以諗咧，譬如呢啲計劃都係每季度咁上下接受申請嘅，咁、半年咪即係兩個季度咯。咁你半年到翻去講一講，可以同勞顧會講一講，一就係喺聘請外勞方面那個成果係點啦，另一個就本地勞工。個待遇啊，就業係點啦？咁就可以每半年，大家就可以有機會去望一望。呢、這個就係嗰個設計嗰個背後嗰、那個那個想法。 呢、這個所謂望一望嘅情況，會唔會包括埋頭先講話就係檢視埋個配額？而同勞顧會傾嘅時候，勞顧會會唔會有一個即係所謂啊，要佢哋準啦，先至可以係增加或者調整個配額嘅？ 勞顧會就唔會處理配額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每一個行業計劃嗰個額咧，其實就真係去咗 呢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嘅，咁所以呢個有個頂嘅。反而我覺得重要啲咧，就可能同勞顧會講過啊，譬如呢一刻用成點啊，主要喺邊啲位置用緊啊？ Okay. 因為羅文可能你好着重喺個額嗰度，咁我哋睇法其實去到勞顧會呢、這個，咁佢哋都或者有意見嘅，係更多可能就話喺度執行當中會唔會佢哋睇到啲問題咧？咁呢個問題亦都唔單止勞方可能睇到，可能僱主方面都睇到嘅。咁吸納咗意見，政府咪作適當嘅考量。咁所以其實有其他角度嘅。 Okay. 兩個行業計劃啦，咁啊，尋日都話就冇一個定個時限嘅咁。咁我就想問呢個問題，即係其中建造業啦，咁啊即係都要可能處理嚟緊兩個好大型嘅項目嘅人手需求，包括就係北部都會區、明日大嶼兩個工程，講緊可能係20至30年嘅持續，係咪預期呢一個嘅即係特別計劃去輸入外勞咧，都可能係講緊以20年以上去計咧？ 我都唔會有呢個説法，羅文，因為我哋睇到就嚟緊幾年應該都需要，這個係清晰嘅。咁所以琴日我喺記者會都話咧，咁如果定一個好短嘅期，這個不切合現實。咁如果真係好似定一個譬如剛才你個例子嘅20年、30年期，這個冇乜實際嗰個意義喺度。咁一啲政府嚟講，我哋覺得我哋都係開放式嘅。咁但係當中有啲原則，我哋的而且確要講清楚嘅。我哋唔係一個永久嘅計劃。換句話講，其實幾時嗰個宗旨核心都係，如果本地嘅勞工能夠已經係即係話做到個生產力啦，做到嗰個我哋香港個經濟個需要嘅時候，我哋咪唔需要再輸入來即係外勞咯。呢、這個幾時都係個核心嚟嘅。咁但係你話依家定個期，我哋覺得真係有啲不切實際。 明白，即係個核心就當然一路睇住成個情況啦，成個人手需要啦。但我想知就係因為實際擺在眼前就係啲咁兩大嘅項目都講明咗做成20年嘅，咁樣喺一個實際客觀嘅預期之下，係咪你哋都可預期講緊係一個？剛才講緊係可能10年甚至20年，唔係幾年間可以處理到嘅事。 嚟緊呢幾年應該都需要呢個方向，我講咗啦。嚟緊我哋點樣睇整一個，譬如輸入外勞或者喺勞工，我哋個人力方面嗰個處理咧，都仲係一個多管齊下嘅方法。因為同時我哋唔單止係講輸入外勞嘅，譬如喺本地個人力個培訓同再培訓、生產力嘅提升，譬如你個建造界嚟講咧，近年生產力提升成日都犀利嘅，因為佢用好多嘅機械人，其實香港都用好多嘅，咁變咗喺個，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係一個整體考量咯，而唔適宜好簡單咁就話，我依家既然係咁，將來一定係咁啦咁。咁但係呢幾年我哋睇到個需要應該好清楚，我覺得業界咧幾方面都同意嘅。咁就算你睇到譬如勞工界部分朋友嗰個反應都係話咧，佢哋都理解嘅，佢哋都覺得可以理解，不過就喺翻保護翻本地員工嗰個權益種種方面咧，政府要即係加把勁啦咁樣。 我想問暫時有冇預話呢兩個輸入勞工計劃嗰、那個審批嘅時間係幾耐？因為我見勞工處優化補充勞工計劃嗰個就個 KPI 嘅話，3個月內可以希望可以完成處理申請啦。但係呢兩個特別計劃咧，有冇？ 依家入咗嚟之後咧，我哋希望2個月之內，係可以做得到嘅。咁、我諗實情譬如話會唔會快到個零月都得？咁呢個喺現實中尋答案，因為要試。 Okay. 但我哋期望咧2個月之內可以有個決定嘅。 我見咧今次計劃都好強調保障本地勞工啦，咁其中提到話即係一啲輸入勞工嘅工資咧係必須唔少過香港相關職位嘅每月工資中位數嘅咁。咁我見實際操作嗰度咧，我就想問其實點樣定呢個中位數出嚟咧？舉個例，我見尋日林漢豪局長都有提嘅，佢話會重啟建造業議會專責小組咧，透過勞資雙方參與磋商乜嘢嘅工種嘅短缺啦，同埋相關工資嘅中位數嘅。即係中位數係磋商定係有啲數據嘅，定係點樣定嘅咧？ 其實咁樣嘅，基本上有幾個方法都係做開可以接受嘅。譬如建造界嚟講，就係林局長講嗰個方法。咁大家傾咗咧，咁其實當然最終決定其實係政府嚟嘅。咁但係咧，都會即係喺廣泛採納翻，就係林局長方才提嗰個機制嗰個意見啦。咁以往都傾得掂嘅。咁亦都有啲界別嚟講咧，就譬如統計處剛剛佢有數據嘅。咁用統計處嘅數據咯，咁即係基本上話一個界別為本嘅方法有，用翻統計處嘅都有，咁兩個做法都係即係以往嚟講運作係暢順嘅。 OK， 但係係咪主力呢一啲資料係即係都會有部分係嚟自資方嗰邊嘅？ 我應該咁樣解解，譬如院舍為例咧，我哋就用統計處為主嘅，係因為統計處我哋覺得可以用到。我相信你講譬如建造業啦，因為工種都比較多啊。而且可能佢个工资又都唔同嘅，咁如果统计处，譬如佢可能有一个比较阔啲嘅统计资料，唔系唔用得，不过可能佢牵涉咗 唔止一個工種。咁如果你想做得更準確一啲，我諗琴日阿凌局長嘅意思係話咧，既然我哋工種都分得細嘅時候咧，大家都希望盡量咧係應對翻嗰個工種， okay. 而決定到嗰、那個唔係決定，即係揾到嗰個中位公司咧，係真係切切實實係反映咗嗰個工種嘅中位公司。咁所以就幾種方法都可以用嘅。如果統計處已經有嘅話咧，咁就用得咯。如果統計處冇去到咁細嘅數咧，咁就最好咧同業界，其實唔係淨係資方，一定係勞資雙方大家唔係傾嘅，即係大家確保嗰個中位數係如實反映咗嗰個工種嘅中位數。 其實基於翻事實㗎嘛，即係譬如香港請個人嚟出糧幾多，其實有單有成㗎嘛。 OK， 另外咧，仲有一個就係話個比例，輸入外勞嗰個人數同埋全職本地工人嘅比例咧，就係1:2嘅咁。但係就話如果有充足理據啦，個別行業同埋職位咧，可以有一個例外處理。暫時有冇睇到乜嘢例外情況可以唔使跟呢個比例嘅？ 嗰個我諗要喺現實中尋答案啦。咁我哋初步嘅睇法就係例外情況應該極少啦。咁但係都唔想排除咁解啦。因為以往嗰個經驗係咩咧？其實話何謂1:2咧？就係話譬如喺個項目當中。其實最多嗰、那個能夠輸入嘅外嚟嘅勞工係1/3啦。咁啊，我諗阿 Chris 會知道啦。其實喺現實上，佢能夠請到1/3都未必請得到嘅。好多時候佢去唔到呢個數咁，所以基本上，但係作為保障翻本地工人就業咧，因我哋覺得即係堅持翻呢個1:2呢個比例咧係有必要嘅。 OK。我想仔細啲講建造業嗰個計劃咧，我見到唔同人都有回應今次呢個特別計劃嘅咁。其中立法會議員陳少雄就話都有個建議嘅，其實輸入外勞嗰陣係咪都應該係同時係揾一啲咧係可以同時兼顧唔同工種技能嘅建造業工人咧咁？現實嚟講呢一個要求又可唔可行咧？自己見到咧， 嗰個再睇啦，因為其實如果依家喺地盤嚟講咧，佢唔同工種個要求唔一樣嘅。咁有啲時候有個説法話一專多能，即係話能唔能夠同一個人做唔同嘅工作咧？咁呢個我諗再要清楚考慮嘅，因為對翻嗰、那個即係唔單係生產力嘅考慮啦，個安全性、個質量，咁呢個咧係即係政府咧可以考慮呢樣嘢。咁但係現階段嚟講，我哋唔會將呢要求再加落去，即係話如果佢係符合某個工種嘅，受翻嗰個工種嘅培訓，佢可以嚟翻工咧。咁陳議員個意見，我哋願意考量嘅，但係我諗現階段咧就未必會即係即刻執行得到啦。 另外我就見話，即係主要計劃都係優先俾一啲公營嘅工程項目啦，亦都話有個金額嘅門檻嘅，就係話要超過指明金額門檻就係10億元。不過咧都話一啲私營嘅項目咧嘅申請都會有機會考慮嘅。有啲咩特殊情況可能私營項目都會用到呢一個計劃嘅？ 都係個制度設計，我哋唔希望咁冇彈性咁解。依家睇到私營項目入到嚟機會其實相當少嘅，因為我哋睇過啦，如果係符合方才你講嗰個要求嘅項目。佢話最近呢一年開咗工，或者未來會開工嘅都有80個項目嘅，咁可能都能夠幾充分咁用到呢啲配額。但係都係喺個制度設計嗰度咧，我哋覺得亦都留一啲空間啦。咁就如果係話即係話公營嗰邊用唔曬，咁有私營項目嘅時候，咁我哋就再睇翻個申請係咩，再作決定。 建造業之外，仲有航空業啦，都係今次一個計劃嘅包括埋嘅，有10個嘅工種嘅人手短缺嘅情況嘅咁，有冇特別睇到其實航空業嗰度嗰個短缺嘅情況有幾嚴峻咧？其實而家 嚴峻嘅其實，因為前線嘅人手嗱嚴峻到咩地步咧？從翻社會角度嚟睇啦，我哋知道譬如話，因為如果地勤嗰度做唔到嘅時候咧，其實喺航空公司嘅服務佢好多時候有得揀嘅。咁我哋知道有啲航空公司，譬如香港係佢想加航班服務嘅。咁佢停咗咧，因為其實佢做唔到嗰個 turnaround， 佢通常佢做唔到個服務水平。咁再嚴重啲，有啲貨運嘅咧，可能佢哋就去咗，佢哋唔嚟香港啦，去咗附近嘅機場。咁所以非常之嚴重，點解我哋都覺得必須處理嘅一個情況咧？ 好啊，講到咧有關於外勞嘅情況啊，直播室咧繼續有兩位嘉賓嘅，包括咧就係有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同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我哋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行业输入劳工计划安排，为建造业同运输业输入共20,000名外劳。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现时20,000个名额估计只系占欠缺劳工嘅一半，政府会逐季派出名额。每半年向劳雇会报告一次情况。

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而家龙尾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由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车多，车龙排翻去浪翠园三期。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啊，主要慢线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大埔仔村。咁另外葵涌嘅梨木道由于爆水管啦，梨木道下行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身处喺瞬息万变嘅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嘅谢祖慈，每集会请嚟嘉宾深入讨论。第一集嘅嘉宾，现任沙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 呢个王储啊，佢有好多鸿图大计，同科技都有关系。我就被人拉咗去咧，就去到嗰啲 committee 啊、board 啊嗰啲咁嘅。 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外号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嘅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日日照应。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3年6月14日，政府公布输入劳工安排，为建造业及运输业制定计划。 当局推出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计划，单位市值65至出售。 康文署推出新康体场地预约系统，打击炒场。 北约秘书长指，乌克兰在对俄反攻行动中正取得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直播室咧继续有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啦，同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嘅。讲到咧就系其中咧两个行业，寻日宣布咗啦，建造业同埋运输业嘅一个特别嘅计划啊，输入劳工方面嘅。咁啊，输入咧合共系20,000名嘅外劳嘅一个嘅名额啦。继续同两位倾先，都想问头先讲到航空业嗰个嘅严峻情况啦，人手方面啦咁。我见到咧当局都话咧，即系由於個機場咧係臨近港珠澳大橋，咁估計咧，如果絕大部分嘅勞工嚟咧，都可以係住喺內地嘅咁。呢、這個考量係點？係咪事前都傾過？因為同埋我見話即係係咪都預期大部分嘅外勞係嚟自珠海啊，定係點？嗰、那個諗法係點？ 哦，呢、這個咁樣嘅，因為喺我哋構思成套嘢嘅時候咧，都其中有唔同嘅人都同我哋提出嘅。 嗯， 因為依家嚟講，譬如補充勞工計劃咧，依家嘅基本上佢喺翻香港住嘅，佢晚上喺香港休息咁樣樣啦。其實即係香港同內地依家都係一水之隔啫，咁係咪都可以俾佢喺內地住呢？咁、我哋諗咗之後覺得可以，點解唔可以？因為如果係晚上佢喺內地居住嘅時候咧，其實對翻香港一啲社區嘅壓力可能亦都會減緩一啲嚇。對於住房不足嘅壓力都減緩啲。咁因此我哋就容許呢樣嘢啦。咁如果你講機場嗰個情況咧，佢哋機管局邊同埋即係各個地勤公司咧，佢相信可能喺珠海嗰邊佢應該透過勞務嘅公司咧。佢揾到適當嘅人，咁跟住佢哋會組織安排，就係汽車就運佢過嚟咯。咁、但係個我了解咧，知道佢都收翻錢嘅，即係呢個就係個公司本身同埋嗰個僱員嘅安排啦。咁就不涉及話政府或者機管局無償提供呢個交通服務，因為我見出咗嚟咧，社會都可能有少少誤會。咁呢度我講清楚，唔係咁樣樣嘅。咁其實個僱員自己要負擔一啲啦，咁僱主可以幫佢一啲，呢個可以嘅。 嗯，有冇信心其實揾到咧喺內地可能係即日來回咁吸引到啲人係其實咁樣周居勞頓？ 其實都係一個挑戰嚟嘅， 因為機管局嗰邊佢會透過內地認可嘅勞務公司去揾啦。咁信心佢有一定嘅，因為其實香港嗰個工資對比起內地，如果話即係相約工作咧，我哋都仲係高上一橛噶。咁但係即係話究竟譬如內地朋友佢嚟香港個工作意願幾強咧，都係喺現實中尋答案啊。不過喺過往嚟講，我哋發覺一啲嘅計劃推出嚟咧，亦都有相當嘅內地朋友佢有興趣嘅。 嗯，不過見有啲講法啦，就係、是即係譬如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副主席葉以立咧，就提到話，曾經將機場目前嘅薪酬福利俾一啲深圳嘅基層人士咧睇過，就普遍都話冇興趣。咁點解咁講咧？佢就因為9000蚊嘅底薪，基本上佢哋喺內地都會揾到啦。咁另外其實仲有一個好現實嘅考量，就係、是、即係澳門都一樣係俾外勞係即日來回。即係珠海啊等等啦。咁珠海其實同澳門亦都非常之近啦。咁會唔會都係一個競爭同埋嗰個吸引力係咪真係咁大咧？香港用一個即日來回嘅方式揾一啲內地嘅外勞嘅時候， 嗰、那個睇翻個市場嘅的而且確係要咁，同埋如果係可以喺內地居住呢個咧，係個彈性安排，即係唔係一定要佢咁樣安排嘅。咁所以就、只不過依家個估計咧，可能都八九成喺機場工作嘅外勞咧。即係佢會喺翻內地嗰邊居住過嚟咁樣樣咧，個競爭係會有嘅。咁但係呢個就係翻個市場操作啦。咁如果你話喺翻機場睇下佢唔同嘅工種咧，咁又唔係講緊八九千蚊嘅。咁我哋依家就住嗰個唔同工種嗰個詳細中位數數據，依家做緊出嚟。咁但係都萬幾蚊，有啲過兩萬蚊添嘅。呢、這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現實嗰個情況。咁遲啲。我諗當運輸物流局做咗個具體咧，我哋會即係向外發放嘅。 嗯嗯，孫立局長有冇補充呢個位？ 我覺得大家要咁樣諗，即係我都明白大家話，即係內會會點，但係大家要考慮到咧，內地嘅體量好大嘅，即係無論係當然澳門一向都有用開外勞啦嚇，咁而家我哋喺機場，我哋需要聘請外來嘅勞工。嚟補足我哋勞工嘅短缺啊！咁絕大多數我哋相信都係嚟自內地啦。 嗯， 我哋建議主要喺珠海咧，其實係佢我哋估計佢大多數會住喺珠海啫。即係究竟佢係咪珠海人？呢個未必嘅嚇。但係佢喺珠海方便啊嘛，你可以港珠澳大橋去可以連通啊嘛。但係你考慮到內地整體嘅體量咁大咧，即係多咗一個香港嘅需求咧，佢我哋相信佢應付到嘅嚇。反而阿司長嘅意思係話要做好成個配套啊。 嗯， 即係你要請啱人啦，係咪？佢知道你點樣安排啦，咁佢個技能又合適我哋用啦，咁、所以我哋覺得都係有咗個政策，然後有咗個配套，咁又係一樣啦，即係個現實運作嘅時候咧，都係要睇住個現實個運作情況，咪做優化調整啦。但我相信有信心嘅可以請到嘅。 OK， 另外仲有一個情況就係話，政府會要求僱主必須就住每名嘅輸入外勞每個月交400蚊嘅咁。咁我見機管局就會用呢一啲款項啦，加上主動投放一啲撥款啦，咁啊全數嚟資助一啲本地前線員工嘅交通費嘅咁。呢、這個諗法知唔知係點樣？即係會點樣嘅？即係交通費其實一路都係話，即係點解啲人唔去機場？其中一個原因啦，因為即係個時間長啦，同埋交通費啦等等。會唔會都即係點解事前其實唔諗咗係做一個資助計劃，吸引多啲本地人喺工作先，咁跟住先至再考慮喺個外勞嗰度會放寬，而係同時做呢兩樣嘢嘅？ 其實如果你話喺交通上為喺機場嘅前線員工有一啲嘅幫助咧，一路都有嘅。譬如我嘅理解咧，就係譬如喺機場嚟講，有22间做呢類服務嘅公司啦，當中9间其實佢有提供某程度嘅廠車服務嘅。咁亦都好多咧，就係話喺嗰個薪，即係個薪金安排嗰度咧，佢有交通津貼嗰個成分嘅。依家諗法就係再加啲，因為當我哋聽到話喺機場嚟講咧，係咪對本地員工都再可以做多啲功夫咧？咁大概嗰個做法係點咧？就每一位輸入外勞咧，其實一共係投入呢個資金池嗰度咧，我用呢個字啦。是800蚊嘅，因為每一個月咧就個僱主要俾400蚊啦。機管局咧會佢一筆過咁等落去嘅，但係個數咧大約都係亦都係400蚊一個月，一個 matching 嘅概念啦。咁所以如果當6300位嘅朋友都到位之後咧，我哋講緊一個月大概係接近500萬嘅資金投放落資金，一年有6000萬嘅。咁依家咧機管局就同翻一啲公共交通嘅承辦商睇緊。佢話點樣咧？可以係咪？譬如舉個例，依家佢有啲特別八達通咧，係俾翻機場員工用嘅。咁、那個資金係咪都可以咧？就適度撥翻落去前線員工嗰個八達通嗰度，佢咪用得到咯？ 咁啊詳情咧就運輸局依家處理緊，因為個政策我哋琴日先至出嚟講啫。咁、遲啲當嗰個詳情有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會出嚟再進一步嘅説明嘅。 不如我補充少少個400蚊，其實係講緊兩個概念嘅。所有輸入勞工嘅僱主咧，都要按要求咧，俾每一個勞工每個月要有400蚊嘅徵款。嗰400蚊咧就會去咗僱員再培訓局。 嗯， 機場嗰啲額外再俾多400，即係400蚊要俾僱員再培訓嘅咧，就一定係按一般要求俾咗噶啦。但係你係屬於機場營運嗰啲人，你要再額外俾多400，就係攞嚟做呢個補貼。本地勞工的交通費，然後我知道額外地咧，機管局亦都會再補多400，係咯，咁所以兩嘢分開嘅，即係交通還交通，俾僱員再培訓嗰400蚊係另外嘅，即係只不過啱啱咁啱兩個都係講400蚊嘅啫。 另外小巴同埋客車業嘅行業都係今次特別計劃嗰度係涵蓋埋㗎啦。咁小巴業界有啲反應嘅就係其實本身個行業嘅司機都係即係可能傾向老化一啲啦。咁亦都年輕人係唔願意入行啦。咁今次呢一個計劃可能都幫到一啲人手上面嘅，但係有冇預計長遠可能都變咗依賴呢一啲嘅外勞？有冇一個契機真係睇到日後係會即係多翻一啲年輕人入嚟，或者係本地嘅勞工可以支撐翻呢一個行業咧？ 要繼續努力啦，其實。因為其實樂文你問呢個咧，就係去翻我哋個基本嗰個堅持嗰度啦。本地勞工優先仍然係我哋嘅堅持嚟嘅。咁所以其實咁啊，阿 Chris 都喺唔同場合講過，輸入嘅勞工係一個輔助性質、補助嘅性質，亦都非永久性嘅。咁長遠嚟講，我哋喺翻個培訓、再培訓嗰度要再下努力啦。咁呢個就如果我哋嘅努力係即係得以成功嘅時候啦，咁外勞嗰個需要咪少咗咯。咁呢個我諗係一個。好動態，亦都不停要努力嘅工作嚟嘅。 即係揸車嘅行業，大家又特別擔心會唔會即係譬如同內地嘅即係輸入外勞，佢哋嗰個習慣又唔一樣啊。譬如嗰啲左睇右睇又唔同啊，啲涉及到安全問題，亦都有人提到就係、今次其中一個要求就係話有一年非本地嘅駕駛嘅即係執照啦，咁就可以啦。啲講話係咪門檻都比較低咧？咁點睇呢一啲憂慮咧？ 憂慮我哋理解嘅，因為安全係緊要嘅，咁所以喺我哋設計上，其實我哋係都幾充分咁樣考慮咗呢啲情況嘅。因為方才你講話佢內地有個牌先有一年啦咁樣，其實嚟到香港咧，如果佢係要即係揸小巴或者巴士啦，佢要再考個牌嘅。咁亦都當中其實佢有個喺路面個培訓要求啦，係10多個小時。咁最緊要佢係完成咗之後，佢要考到個牌，考到個牌之後咧。其實公司都會提供一些在職的職前的培訓，就包括話禮貌方面的駕駛態度方面的所以其實要有關的員工符合曬呢啲要求咧，佢先真係可以即係載住客揸部車載客咧提供服務。咁我哋都係相當信心啦。呢啲種種嘅保障咧，應該幫到咧喺安全上面一啲嘅考慮嘅。 另外我就想问嗰个住宿安排，因为头先都提到一啲嘅情况啦，就可以俾雇主啦喺内地提供住宿，或者系俾外劳喺内地本身嘅居所去住啦，亦都喺本地如果有即系一啲嘅住所可以住，安排到亦都可以啦。我想知其实有冇评估过，其实大部分外劳会系用咩方式，即系佢哋到时会唔会可能大部分都系住喺内地即日来回，定系可能都系住喺香港咧？你哋嘅评估系点？ 依家嘅评估系咁嘅，如果系建造界，基本都喺香港噶啦。方才譬如你都提過啦，林局長都講咗，譬如話我哋潭尾會有安排啦，或者如果佢地盤嗰度安排到嘅，佢地盤咧透過一啲適當嘅方艙設施，咁咪等佢住咯。咁如果喺機場嘅，機場嘅咧，我哋依家估80-90%咧，可能佢都喺內地居住，咁佢每天嚟上班啦。咁跟住如果係話揸車嘅，即係司機咧，依家相信大部分其實喺香港居住。不排除佢部分，如果佢交通好方便嘅，或者佢揸嘅路線咧，站頭站尾喺翻北區比較近翻，即係一啲口岸嘅，佢就會喺內地居住。但係依家個估計嚟講，嗰個會係少數嚟嘅。 頭先都提到話建造業方面啦，我見今次都有提到有一個叫做即係好似中央宿舍咁樣嘅，就喺元朗潭尾嗰度，本身係一個社區隔離設施嘅。我想知而家係咪只係限一啲建造業嘅外勞去住，其他外勞有冇機會可以住到呢個？ 暫時個安排係俾建造業嘅外勞嘅，因為嗰度大約可以住到8000人到啦。咁應該對比話輸入嘅12000咧，即係變咗可能都係啱啱應付得到。咁如果其他 行業嘅，因為我哋都睇過咧，就可能係嗰個係散碎一啲啊。特別譬如話如果係話譬如做司機嘅朋友咧，咁可能佢喺翻站頭站尾，佢個數量亦都未必好大嘅。咁方才我睇翻呢一兩日新聞咧，都有朋友講，可能佢哋個處理係點咧？就佢喺近翻站頭站尾嘅地方咧，佢租一個單位啦。租個單位即係個小型宿舍咁啦，咁可能四至五位嘅員工喺度住啦，咁可能嗰個係一個比較上更加直接同埋更加有效嘅解決辦法啦。 嗯，因為都仲有其他嘅社區隔離設施嘅，譬如講緊北部都會區啦、新田都可能係咧，因為嗰度都有一個隔離設施嘅。有冇考慮過其他嘅隔離設施？同埋而家潭尾呢一個係咪本身都係發展商借笪地出嚟？有冇機會要交翻出嚟 嘅？哦，係嘅，其實潭尾嗰個地方咧係發展商借俾政府。咁我哋都好感謝相關嘅發展商咧。咁如果其他嘅設施咧，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安排嘅。咁有啲其實可能個發展商話請你交翻俾我，因為我有其他嘅發展用途啦。咁我哋會尊重翻個發展商嗰個意願啦。咁亦都有啲咧，有啲設施其實我哋可能咧因應早前社會都有啲意見，譬如話做一啲培訓嘅設施得唔得？做一啲或者係同翻。推廣文化體育嘅得唔得？呢啲我哋都係考慮中嘅。咁但係嗰啲設施個使用咧都有啲限制嘅，譬如話喺呢方面嚟講，第一佢相對偏遠啦。咁如果係大型嘅中央宿舍潭尾，咁佢可能克服到個困難，因為到時交通上另外會有集中嘅安排啦。咁另外咧就係佢嗰個年期都相對比較短一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係用咗另一個用途係要四五六年嘅，咁其實就未必適當。咁呢啲即係就住其他嘅設施咧，我哋嘅做法都係成熟一項。推出一行，咁早輪你記得啦，譬如河套嘅應急醫院咧，咁我醫衞局咧就用咗嚟做一個適當嘅檢測中心，咁呢一個談嘅呢個係我哋第二個宣布嘅啦，咁嚟緊我哋都陸續會宣布嘅。 OK， 另外呢個可能就要問翻孫玉涵局長，因為有個調整咗現有嗰個補充勞工計劃啦，咁就話暫停執行計劃之下咧，26個職位類別同埋非技術低技術職位咧，一般就唔可以輸入勞工呢個規定嘅。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會有呢個嘅決定，同埋當中有冇啲數字話俾人嚟聽？呢26個職位可能都係人手短缺到好嚴峻啊咁樣嘅。 香港面對人勞工短缺咧，都唔係淨係限於院舍啊。建造運輸嘅，大家都理解啦，好多行業咧都面對緊人手短缺嘅問題嘅嚇。咁但係係咪個個都用行業計劃就唔一定嘅嚇。但係都要必須承認咧，勞動短缺都係一個都相當普遍存在嘅挑戰嚟嘅。而且大家喺現實生活當中都見到咧，好多個短缺咧就正正係目前嘅補充勞工計劃嗰26個工種，或者我哋叫低技術嘅工種啊。所以個處理辦法咧，我哋覺得比較平衡嘅安排咧，就係優化咗補充勞工計劃，暫時咧就唔實施嗰26個工種嘅限制。即係意味住咧，嗰啲工種嘅僱主咧，可以提出申請。但係提出申請唔代表我哋一定批。因為呢個係用翻現有補充勞工計劃嘅機制去處理嘅。當佢提咗申請之後咧，就我哋第一要斷定咧，佢係咪真係有短缺先？咁係咪有咁樣嘅理據？如果斷定咗佢係啦，佢有短缺啦，咁佢又要進行一個本地嘅4個星期嘅招聘會啦。咁我哋就行翻補充勞工計劃個機制去處置嘅。所以而家所謂暫時唔實施個限制咧，純粹意思話佢可以申請嘅啫。但係申請之後，究竟我哋同唔同意佢有短缺咧？呢個另一回事。 我見有啲勞工界就話點解呢一個即係暫停執行啦？事前係咪冇同個勞顧會傾嘅呢個？呢個同96年嗰陣當年咧政府話政府需要同勞顧會商討邊一啲職位裏邊不獲准輸入外勞呢個規定係咪有唔同咧？ 都唔係嘅啦，大家都知道補充勞工計劃其實都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去定一個咁樣嘅計劃嘅，咁然後就交咗俾勞顧會去處理嘅啫嚇。咁所以當時嘅説法咧，就係當年啊，即係25年前啦，大家就覺得，不如呢26個比較屬於低技術嘅工種咧，就一般就唔好接受申請啦，即係一般唔做。但係時至今日，社會變遷咁大啦嚇，大家都切切實實喺現實生活度感受到好多呢咁樣嘅低技術工種咧，我哋都面對緊一個勞工短缺嘅挑戰。咁所以喺呢一刻有兩年嘅暫停嘅運作咧，係容許大家用翻同一個機制，而決定有冇咁嘅需要去處理 嚇。但關鍵係咪要一刀切全部26個工種？點解唔係逐個逐個去睇咧？即係 點解即係一次過26個工種係暫停咧？同埋兩年嗰個期係點定出嚟嘅？即係之前譬如特別計劃都好難預個人手啦，咁所以都冇辦法預到究竟個計劃做幾耐啦。點解今次呢個暫停執行呢一個又可以定到兩年嘅？ 其實都係採取一個最佳平衡辦法嘅。而家你去出去同成個市場睇咧，勞工短缺真係好多行業都有嘅，但亦都唔可以話每一個行業好似運輸啊、建造咁樣咁確實，亦都做咗咁多嘅大量嘅資料就可以做一個行業性嘅計劃。咁所以理想嘅辦法咧，就用翻現有機制。其實呢個安排咧，都係勞工即係好多工會朋友希望見到嘅，即係話你用翻現有嘅補充勞工計劃嘅機制。呢個我哋其實聽咗嘅聲音。就覺得都係有道理嘅，咁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理解咧，的確好多行業都面對人手短缺，咁所以一個比較平衡嘅辦法咧，就係暫即一個優化嘅安排，就理順咗補充勞工計劃下面關於嗰26個工種嘅安排。但係點解我哋定一個兩年期咧？其實都係取其平衡嘅，因為你知道究竟將來點呢一刻好難講得咁實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最好嘅方法就是暫時就暫停唔用啦。另一個咧就用個兩年期嘅方法，但具體嘅運作即係點樣操作，係咪全部一齊行定係一步一步咁行？呢個可以喺勞顧會度傾嘅。 哦，即可能有機會再分階段嘅。 係啦，我覺得最緊要點解我哋話要喺勞顧會傾，就係嗰26個工種而家大方向話係可以暫停啦。但係究竟係咪一次過全部接受申請，定係話點樣係咪分批會比較理想啲？呢一切咧，其實喺勞顧會傾，我哋希望尊重翻個機制。 我想問一句，因為而家有啲質疑就話呢26個工種有啲係講侍應生啊、文員啊、售貨員啊，係咪真係咁難揾人咧？定係抑或勞工界有啲講法話係只有個行業出人工出得太低，所以揾唔到人咧？有冇諗過或者睇過係邊一個問題咧？ 而家大家都有去食飯啦，去行街咯，經驗人手係短嘅嚇。咁但係我覺得點解我哋希望通過用補充勞工計劃去做咧，就係針對。當有申請啦，每個申請咧，就大家要斷定，咁你係咪真係有人手短缺？係咪真係冇辦法喺本地聘請到足夠人手去應付你嘅業務需求？當中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咧，就係進行嗰四個星期嘅本地招聘。我哋會嚴格把關啊。嚴格嘅意思係話咧，因為呢啲都係低技術嘅工種啊，其實要求真係唔係特別多嘅。所以我哋我哋希望做到就係如果有本地嘅工人去應聘，就我想做，我覺得雇主係要有最大誠意，盡量聘請咗本地工人之後咧，佢先至有一個切切實實嘅因由俾我哋去決定係咪佢需要輸入。 有冇一啲監察機制其實係睇住啊會唔會？無論特別計劃或者而家補充勞工計劃嘅優化之後，對於本地工人會唔會造成一啲失業嘅情況，或者佢哋嘅薪酬待遇變差？因為有啲嘅講法就話，如果係咁，係咪應該盡快剎停機制咧？有冇一啲咁嘅監察機制係說服到等啲基層或者勞工界接受呢樣嘢？ 如果針對嗰三個行業嘅計劃咧，我哋定期翻勞顧會匯報咧，其實正正就可以做到呢方面嘅工作啦。而家暫定咧，就係每半年咧就會翻去勞顧匯報嚇。匯報當然會講，除咗輸入外勞嘅情況之外咧，就是、對本地工人嘅現況係點啦嚇。呢個可以睇到啦。至於其他行業，其實勞顧會一路都睇住噶嘛。 最後我都想問啊，整體嚟講，覺唔覺得今次推呢個特別計劃等等咧，都可以話係一個外勞政策嘅大轉向啦。我見有啲社評就話，係咪都要通盤諗成個人口嘅政策，或者會唔會埋下咗啲社會矛盾嘅種子，令到輸入外勞即係啲本地工人都會覺得係咪搶佢哋飯碗啊？擔唔擔心有呢啲問題咧？一分鐘到嘅。 如果係，其實今次嚟講一路去優化咧，譬如今次推出嘅兩個以行業為本嘅計劃咧。其實參考翻之前護理員院舍個員工個咁，所以嗰個其實一階段性嘅話，我就唔會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變化。咁補充勞工計劃嗰度其實亦都係一個優化放寬啊。長遠人口嗰個挑戰係要睇嘅。之前人口政策檢討好多嘢咧，亦都已經等咗喺我哋唔同政策嗰個部分。咁嗰啲我哋都係努力會推進。如果社會有意見咧，我哋都樂於聆聽嘅。 今日多谢晒两位啦，上到嚟千禧年代啦，咁啊两位包括就系咧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同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九点钟之后咧，仲有一位局长上到嚟嘅就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啊，讲到关于私人参建呢一个嘅居屋出售嘅，咁转头翻嚟再倾。 2023年6月14日。政府公布输入劳工安排，为建造业及运输业制定计划。 当局推出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计划，单位市值65至出售。 康文署推出新康体场地预约系统，打击炒场。 北约秘书长指，乌克兰在对俄反攻行动中正取得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啊，記得喺施政報告嗰陣咧，2022年施政報告咧宣布政府會推出先導計劃啦，促進公私營嘅協作嘅咁。嗱，尋日政府咧就話會推呢個私人參建資助房屋，咁就其中話會先推三幅嘅地啦，咁啊政府嘅地去試行啦。首批單位最快2028-29年會落成嘅，會以市價6.5折出售，咁啊申請資格咧同埋轉售限制咧都同居屋去睇齊嘅。嗱，呢個計劃咧就叫做樂建居嘅一個先導計劃咁。昨日政府也提到这个计划会有两个模式，一个就是公开招标的形式，就是在今年度有三幅地去政府的土地会招标的，另一个模式就是叫私人土地的形式，鼓励一些私人发展商用手上的地，是例如改划一些农地，是协助政府兴建多一些资助房屋的。请一位嘉宾在直播室一直跟我们谈，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局长，可唔可以讲下咧？今次呢个嘅乐建居呢一个私人参与兴建啦，资助出售房屋嘅呢个先导计划啦，其实个目的或者即系点解会系而家推咧？都简单同大家讲一讲先。 好啊，好啊。刚才多谢啊，萧乐文啊，你读咗呢个项目嘅长名啊，私人参建资助房屋嘅先导计划。喺呢个长名入边咧，其实已经睇到晒啲重要元素。我哋其實好想利用一個私人市場嘅力量，去提供多啲資助房屋嘅單位。你知道而家我哋傳統嘅公屋咧，房屋局真係好努力嘅，同房屋署嘅同事，去年七月一號開始已經真係用曬我哋嘅心力去推進手頭上嘅工作。另外再額外就係簡約公屋啦，做緊嘅過渡性房屋啦，去幫助基層嗰個需要。但係其實我哋一直都冇忽視咧。中產一啲嘅，佢哋嗰個置業嗰個夢想嚇，喺置業嗰個板塊入邊，當然啦，我哋自己手頭都有啲地咧預留係做資助房屋嘅，即係譬如大家好熟悉嘅居屋或者係綠置居呢啲，我哋都努力做嘅。但係喺眼前五年個土地有限嘅，下個五年咧好好多嚇，倍增嘅我哋嗰個生產量。咁但係喺眼前或者喺下個五年嘅年初。我哋有冇辦法都可以加量呢？咁呢個就係令到特首喺上次嘅施政報告就提出，不如諗下利用私人市場嘅力量啦。過往都有啲例子嘅，咁我哋係咪都應該可以啟動翻去想呢？咁呢個就係成個政策嗰個起步點，我哋就諗啦，用咩方法去引進到呢個市場嘅力量，達至大家都聽過嘅就係一個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嘅結合咧，咁咪有呢個項目嘅出現啦。 頭先我講嘅呢個計劃都有分兩個模式嘅，一個就係咧係政府嘅土地啦，公開招標；另一個咧就係私人土地係參與改劃嘅，例如農地做一個發展項目啦。兩個有啲咩唔同咧？或者兩個模式有冇都分別問過業界佢哋嘅反應係點咧？ 係兩個咧，最主要就係嗰個土地嗰個來源咧係唔同嘅。先講私人提供土地嗰個啦。如果私人發展商手頭有土地，我哋睇到一啲公開嘅資料啊嚇，好似有成1000公頃嘅農地咧，而家喺私人嘅手嘅。咁呢一啲嘅土地唔係單止農地嘅，我舉例啫，可能有其他嘅用地。如果以往話要改劃做一啲住宅嘅，咁佢要去申請改劃啦，同埋咧就要補地價。補地價嗰時候咧，就當然係十足嘅市價咁樣去估算啦。咁我哋今次呢個計劃咧，就提供一個誘因，個補地價咧就係1/3，不過咧賣樓都要賣翻平啲。咁所以咧，我哋就定咗賣樓咧就係6.5折賣樓。咁一陣間可以傾下呢個6.5折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咧？咁呢個係其中一款嚟嘅。我哋希望呢個目的咧就可以激活一下一啲頭先講啦，農地啊，或者其他暫時未發展做住宅嘅用地，咁咪可以多咗好多政府手上以外嘅土地出咗嚟，起多啲資助房屋啦咁。 得暫時的反應是怎樣的？即有沒有一些諗定了，或者你們心目中已經、啊、大概了解到可能真的、一些農地會可能即剛才你用的字激活了、是不是心目中有一些地演是這樣的？ 我們之前呢當然跟業界有探討啦，跟、地產商會 Reader 那邊都有談啦，那你整個政策未有所有資料出來呢，那他們都是正面而觀望啦，是吧？始終都要看個補地價，我們現在講了三分一賣樓六五折，我們相信呢計得到條數的、但是都要給少少時間人家去計下數，看看手上的土地，正面的正面的，我覺得、應該有和應的、不過實際是怎樣我都希望、日後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啦、好了，剛才你問還有另外一個模式， 是 是啦，另外一個模式呢就是我哋本身自己手上嘅地啦，嗱，我本身嘅地咧都預咗係發展資助房屋嘅，咁但係我哋今次咧都想攞三塊地，出嚟試一試，試乜嘢咧？就係、是、如果用政府嗰個方法去做嘅話咧，好多時候就先做咗個土地平整啦，去立法會申請咗撥款，土木工程拓展處做完之後，再交俾房屋處去做嘅、譬如以柴灣嗰個為例，就傳統就係用咁嘅方法。但今次呢我哋就一拼將譬如柴灣嗰個呢佢有啲高差嘅會有個斜坡嘅同埋有多少土地平整嘅同埋有一啲設施呢係駁返去地鐵站嗰啲自動電梯呀、或者有啲有蓋行人通道呀呢啲。我哋覺得一般發展商應該可以處理得到嘅唔會話太艱難嘅一啲即係基建嘅設施。咁擺埋一齊有咩好處呢就係佢設計個地盤佢開嗰個圖積嘅時候，可以一次諗啦。同埋佢做土地平整嘅時候，佢就可以做上蓋設計或者安排其他打裝嘅工作。有一啲臨時嘅支撐，亦都可以一次過做好，就利用呢個咁樣嘅交疊咧，係爭取個時間可以再快啲。咁所以第一款開拓多啲土地就增量啦、提量啦。另外一款加快就提速啦。咁多一啲。私人參建的資助房屋咧，喺個質素設計入邊咧，亦都有啲新嘅意念咧，就變成提質提效啦。 尋日我見咧，譬如以第二其中一種咧，就係、是、推出一啲嘅政府嘅土地咧，公開招標啦。咁啊講咗有會有三塊地嘅，不過其中兩塊就多啲詳情，其中一塊就係東涌一二二區啦，咁另外一塊咧就喺柴灣嘅長民道啦。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點解會揀呢兩塊地，同埋第三塊地其實係有啲諗法，但係未確定啦。個原因係啲咩啦？或者幾時會有啲詳細嘅公佈咧？ 好啊，或者先講我哋揀咗嗰兩塊地啦，兩塊地都幾唔同嘅，一塊喺擴展市區啦，我哋叫東涌嚇，另外一塊咧就頭先講到柴灣都係一啲成熟嘅區啊，兩塊係好唔同，規模亦都好唔同。東涌嗰塊咧，我哋預計起到接近1600個單位嘅，柴灣嗰塊咧就起到700個單位到，嗱實際單位嘅數目就視乎。個發展商啦，佢都有啲彈性嘅，即係佢係起450尺定480尺，佢有啲彈性，咁所以個數目係一個約數啦。咁呢兩塊地咧，一塊咧東涌嗰個，因為新填海啊，所以本身嗰個土地平整就一定係做好嘅，咁就唔係我頭先話啊土地平整都交埋俾發展商嗰種。但我哋都好想試一啲就係、是，如果我整塊地，我唔政府做土地平整啦，交俾發展商嗰個效益。可以加快或者個設計個靈活度再好一啲嘅，咁所以我哋特意就揀兩款嘅。咁當然啦，因為喺我手頭嘅地咧，大部分已經係即係全速推進緊。咁有一啲本身已經係做緊好多嘢嘅，咁我哋亦都唔阻嗰啲項目嘅推進啦。所以揀選嗰時咧都有呢一方面嘅考慮。咁第三塊地咧，正正就係啦，喺手上咧都有唔同嘅選擇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選擇一啲。合適嘅，或者係同呢兩塊又會有一啲唔同嘅地點啊，唔同嘅規模啊。 但係呢個第三個地係咪都即可能個地點會再諗啦，再睇啦。但係咪都定咗起碼個時間會係幾時會推嘅呢？ 我哋咧就打算東涌就係23年尾招標啦，柴灣就係24年頭啦。咁我哋希望成個計劃大概喺25年咧就可以推出三塊土地。咁所以我哋睇第三塊。 當係個目標係2025年到啦，咁啊分開少少咁樣出啊。 嗯，喺嗰、那個發售嘅時候咧，項目發售咧有一個折扣要求， 係 65折嘅咁。呢、這個都講下係咪定實㗎啦？即係無論 定實㗎啦，公布咗咧呢個65折咧定實嘅。嗱、我覺得出咗嚟65折咧，都攞得幾恰當嘅。你知道我最近呢一期嘅居屋。2023年呢個居屋啊，我哋就宣布咗係62折嘅。咁其實過往我哋賣咗咁多年居屋啦，由呢、這個打折係40几%到啊唔同嘅 range 嚇、啊、有。咁咧其實呢個62折咧都啱啱好係個中位數喎，即係我哋過去咁多次嘅居屋我哋計過62折啱啱係個中位數。咁变咗我哋而家系攞65折咧，就同呢个62折咧就争咗少少嘅啫，吓3%到。咁我哋觉得呢个3%嘅分别咧，系希望将来嗰、那个呢啲私人参建嘅乐建居吓，佢、出咗嚟嗰个产品咧，会多一啲嘅新意啦，譬如嗰啲橱柜啦、洗手间啦，或者有一啲设备啊咁样，因为比起私楼咧。我哋而家起緊嘅居屋係真係幾清水嘅，即係我哋盡量都係簡單啦，預咗啲我哋買咗樓嘅人入去，佢哋自己去裝修。咁但係喺私人市場諗，會唔會諗多少少咧？可以設計得又吸引一啲咧？咁我哋預多一啲，希望鼓勵大家有一啲新嘅選擇俾市民啦。 但會唔會有啲情況就係、即係？假若啊嚇，即係嗰個樓市係下跌，再跌多啲嘅時候，如果用翻呢個折扣價，對於個發展商嚟講，可能佢哋嘅收益嚟講係會少咗嘅喎。會唔會因應呢啲情況有啲調整咧？即係因應個樓市嘅情況，喺個折扣嗰度會有調整咧？ 嗱，賣樓嗰個價錢咧，佢就係65折係市價嘅65折啦。好啦，那個市價咧就係、當發展商佢譬如佢要賣樓花嘅。咁佢會有個股價，個股價就係考慮當時嘅市價啦。咁佢會交個股價咧，就俾房屋局去批准嘅。咁我哋睇完之後嗰啲數據就會同我哋自己本身嘅同事會睇啦。咁另外咧差餉物業估價處嗰邊咧都會俾意見去參與嘅。我哋覺得係合適嗰陣時候咧，就我會去批准嘅。批准咗之後咧，佢一個月內咧佢就要賣嘅，佢唔可以。攬住啲貨唔賣嘅，賣咧亦都一次過賣嘅。嗱，呢個同私人發展商可能有啲唔同啊。私人賣樓就少啲限制啦，佢可以一啲一啲咁賣啦，或者唔同形式咁樣賣啦。咁但係今次咧，我哋規定如果賣咧，就要一次過去賣。 有冇諗過市民嗰個承擔能力咧？雖然頭先話都恰當啊，呢、這個點考慮呢嘅？ 嗱，我哋睇咧，居屋一直以來就係、利用個負擔能力去定一個咁樣嘅折扣價啦。咁2022年嗰次嘅居屋咧，其實超額認購27倍嘅，咁即係27个人入邊有26个咧，可能係會失望啦。咁都相當大嘅購買力喺嗰26个人入邊啦。咁我哋估算咧呢、這個少少嘅分別，好似我先咁講啦，我哋希望嗰個設計嘅特色提質。提效呢啲方面咧都可以發揮得到，我哋相信個購買力喺度嘅。 嗱，尋日都好強調呢一個樂建居嘅即係私人興建資助出售房屋嘅先導計劃咧，就係、提速、提效、提量。頭先講咗少少嘅。提速方面其實有冇話呢一個嘅計劃啦，係比起一般政府起嚟講係快幾多啦？同埋有冇預啦？發展商由成功投標去到落成係要幾耐咧？有冇一個嘅目標俾佢哋，或者遲過呢一個時間就可能有一啲罰則等等嘅咧？ 如果係講緊快幾多咧？私人手上攞地出嚟嗰啲咧，就難啲比較，因為我本身唔知佢攞咩地嘛，咁所以我冇一個估算。但我自己本身攞出嚟嘅地咧，我就可以同原本我哋嗰、那個預定嗰個時間表咧比較一下。我哋睇咧就可能係快到2至10个月。兩個月咧就可能係東涌嗰啲啦，因為個土地平整就冇乜大分別啦嚇。我做同私人發展商做，其實都係一個填咗海平平整整嘅地，咁、那個可能係2个月到。2个月點嚟咧就啲 判標的程序啦，定標的程序啦，私人呢始終有些靈活性的，咁喺政府入面就有一定的評標嗰啲時間啊咁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點解會有一啲會多啲啦，十個月到就係、是、有啲土地平整未做嗰啲，如果我哋交埋俾私人發展商咧，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如果政府做，我哋要上立法會爭取撥款啦，攞到個撥款之後。然後就再開工，土託處做，做完再交。每一個環節個交接啦，雖然我都好感謝而家立法會議員，其實都係好暢順嘅，我哋啲項目係好合理咁樣去批准啲工程項目。咁但係始終都有個過程，咁所以再結合埋嗰啲工序地盤現場嘅工序，好多嘢可以平衡交答咧。我哋睇嗰個效益可能會快到十個月咁上下。咁你頭先就話啦。時間喎、啊、咁其實同一般賣樓一樣嘅嚇，一般嘅賣地咧都有個限制，就係佢幾耐之前咧就要起好，即係唔想買咗之後囤地啦，所謂咁呢個係一般都有嘅條款。咁我哋同樣今次都喺度嘅嚇，如果超過嗰個時限咧，會有罰款啊、罰則啊咁。 即係冇特別話唔同到嘅呢一方 面。冇唔同嘅。 OK 好。嗱，啱啱我都講咗咧，有關於呢一個嘅尋日宣布嘅私人參與興建呢個資助出售房屋先導計劃，就叫做樂建居嘅。咁啊，預計首批單位咧最快2028啦、29年咧會落成啊。頭先都講到啦，就係個折扣方面咧，就係以市價65折咧係發售嘅。咁各位嘅聽眾點睇咧？歡迎打嚟啊，18723D咧。我哋轉頭翻嚟繼續直播室，有房屋局局長何永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行业输入劳工计划安排，为建造业和运输业输入共20000名外劳。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现时20000个名额估计只是占欠缺劳工的一半，政府會逐位派出名額，每半年向勞顧會報告一次情況。黃偉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過去幾年都看得很清楚，本港出現結構性人手短缺。以建造業為例，估計缺少了幾萬人手，因為本港未來幾年有三鐵三路工程，同時亦都推展北部都會區和交易州填海計劃。他說政府會有小組負責處理建造界和運輸界的輸入外勞申請，當局會以一季一季的方式處理，預計首季會先處理幾千個名額。美國有國會議員反對邀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11月在三藩市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之後，美国国务院修订给国会的回复，指早前无意之中将错误版本传送给国会，国务院对此表示遗憾，强调仍然未就邀请作出任何决定，又重申与会者必须符合美国法律，包括制裁相关法规。美国在2020年以李家超在香港国安法落实之中发挥的作用为由，将他列入制裁名单。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表示，亚太经合组织办会有组织规则，东道主有责任确保各成员代表顺利参会。中方相信美方会履行承诺，确保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所有成员代表顺利参会。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与中国脱欧将会是巨大错误。耶伦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他说尽管有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与中国脱欧将会是巨大错误。美国民众从美中贸易之中获益巨大，中国民众同样获益，同中国的贸易为美国经济带来积极影响，停止同中國貿易將會係災難性，應該尋求降低風險，但係絕對唔可以脱歐。談及債務上限問題，

新界區大埔公路來回方向近新城市廣場一段都是擠塞，車龍分別排在沙田馬場和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左轉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車多繁忙，龍尾在科學園。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慢車，龍尾福亨村。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迴旋處車多緩慢，龍尾在屯門騎術學校。還有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車多，龍尾在奇德專新村。封路情况，葵涌的梨木道由于爆水管，下行去返青山公路葵涌段，介乎大白田街至到童子街之间全线是仍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开心日报温馨提示：六月第三个星期日系爸爸就好似一面镜子，见到佢依然 keep 住身体健康，上山能跑，下海能游，冇十成啊，我成计到七至八成都够幸福啦。老豆，你系得嘅，我哋一齐 keep going。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爸爸随传随到，希望唔好当我冇到啦。祝大家有个开开心心父亲节。 使用两蚊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受惠对象包括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同合资格残疾人士，60至64岁人士必须使用落油卡。唔系就要俾成人票价，唔合资格嘅人士用两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两蚊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2023年6月14日。政府公布输入劳工安排，为建造业及运输业制定计划。 当局推出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计划，单位市值65至出售。 康文署推出新康体场地预约系统，打击炒场。 北约秘书长指，乌克兰在对俄反攻行动中正取得进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0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講到關於咧樂建居啊，就係政府尋日宣布嘅私人參建資助房屋嘅呢一個嘅先導計劃啦。繼續直播室咧有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嘅，早晨。 早晨。 頭先就講到成個計劃一啲嘅即係基本啲嘅資料啦，等大家了解多啲啦。但我都想知道，其實今次咧有冇話個先導計劃咧，對於單位會有一啲建築上面嘅要求，定係其實好主力都係由發展商自己決定曬嘅？ 有一些基本的要求的，又是採一個平衡了，有些基本東西我們要掌握的，但又要開放一點靈活性。好了，平衡位是怎樣呢？我們今次每個地盤我們預期最少要做到多少個單位，我們會有一個數字的。為什麼要這個數字呢？就是我們不想有些地盤哇全部都是一些千多二千尺的單位，整體的單位數量很少，只是好像很豪宅，這個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都是對準居屋嗰個購買力咁上下嘅目標，所以我哋要定一啲單位嘅數目，咁令到嗰、那個單位嘅面積整體有一個預算啦嚇。咁但係同時間咧，我哋希望七成以上嘅單位咧都係要大過375尺嘅，意思就係唔想太少太細嘅單位，因為我哋發現居屋咧比較受歡迎都係啲三四人嗰啲啦，可能都係小家庭啦，係嘛？遇到有兩個小朋友咁成長嘅時候咧，個面積可能係400多尺，咁比較恰當一啲。咁我哋都會落一啲基本條款，同埋咧封底，即係唔好納米化啦。咁呢個都係承接翻即係已經喺2022年嘅施政報告公布咗嗰個280尺封底嗰一個嘅限制，但係靈活性係有嘅。除了呢些主要的重點之外咧，好啦，真係佢想做450尺定480尺定係500多尺，冇所謂，嗰度有得調節嘅。 啲房嘅模式嚇，係咪有啲叫做 studio flat 嚇，而家好興嘅？定係話啊，都想有兩個房間呢啲，亦都有個靈活性。好啦，入邊嗰啲櫥櫃啊、設備啊嗰啲咧，係咪挨近私人樓宇啲，都會有一啲咁樣嘅設計俾啲買家選擇咧？咁呢個我哋歡迎嘅。 即係你哋就係簡單，最主要係幾多個單位係個面積要幾多，或者唔可以係太納米咁樣。 冇錯啦。 但其他嘅要求或者其他設施咧，因為過往譬如私人參建嘅居屋有一啲會唔會有泳池啊嘛？我見有啲過往係，咁啊會所嗰啲，咁你哋呢啲設施嗰啲係點樣嘅？有冇要求嘅呢、這個？ 我哋冇要求嘅，不過我哋覺得應該集中咧都係提供一啲住宅嘅單位啦，即係呢一類型嘅暫時我哋同發展商傾下，大家都知道。呢一類嘅購買力，呢一類家庭都好實際嘅，嚇、即係佢哋寧願有啲嘢係基本樸素得嚟，譬如有一啲品味嘅，或者有啲生活上嘅一種係咪叫做一種幸福係嘛？即係係好基礎，唔係話好豪華。可能喺呢度下心思，咁我暫時同發展商傾，我又冇聽到邊個話仲係諗緊一啲話好大嘅泳池啊嗰種咁樣嘅模式，反而就係啱一啲真係小康之家呢一種咁樣嘅生活方式啦。 或者喺其他譬如一啲社福設施啊、康體設施嗰啲，嗰啲有冇特別要求嘅？定係都係有彈性嘅呢啲都？ 嗰啲咧就同翻居屋一樣啦，因為我哋資助房屋好或者公營房屋好啦，我哋常常都同社會福利處或者其他嘅部門合作嘅。喺一啲屋苑入邊有一啲社福嘅設施，咁係好嘅。譬如東涌嗰塊地比較大啲，同埋東涌係一啲新區啦。咁我哋睇咧，可能佢啲社福設施係偏向年青人啦、家庭需家庭輔導啊呢一類咁嘅設施為主。柴灣咧就可能有啲長者嘅一啲服務嘅設施為主，咁都係跟翻一般我哋公營房屋咧都會有呢一類設施嘅安排啦。 會唔會擔心頭先你話即係都未必好支持，或者未必聽到有人話可能會所泳池呢一類？但如果真係發展商起呢一類，你哋會唔會即係主動要求佢唔好要啦？咁會唔會？ 我哋會俾個彈性嘅，會俾個彈性發展商嘅。咁不過佢自己要計一計嗰個面積。那個分配啦，因為始終都會有整體嗰個發展面積嗰個規模嘅限制，咁佢攞咗一啲嚟做呢啲設施，其他係點咧咁樣？ 我都講一講一啲可能業界嘅反應啦。頭先都講咗少少嘅，就係定咗喺六五折啦。咁有啲嘅講法就會唔會令到發展商嘅彈性少咗啊？因為今次嘅計劃咧，同以往嘅私人參建居屋嘅計劃唔同，就係唔再包底啦。亦都話個項目係唔鼓勵以清水樓推售嘅。咁會唔會令到成本上升咧？發展商就要更加大嘅誘因啊，先至肯去參與咧，有啲咁嘅業界嘅睇法嘅，點睇咧？ 我諗我哋就係要攞個好嘅平衡啦。如果我哋淨係喺頭先你講嗰個角度去睇，將嗰個折扣價再推高，譬如七折，咁又脱離咗我而家居屋嗰個六二折又遠咗咯。咁我又想喺市民可以負擔得到，或者喺市民個期望嗰度。找一個合適的位置，所以我強調這個六五折呢都是經過各方的商討當然我們作為政府我們會去參考或者商討的人是很闊的由幫助基層的譬如公屋聯會到發展商我們都會去跟他們溝通完之後我們就得出這個六五折這個位置那我自己這樣想的發展商或者我自己是建築師我覺得我哋嘅香港嘅專業人士其實頭腦好靈活，好有創意嘅。你清清楚楚、明碼實價話俾佢聽六五折，佢就會去諗下嗰個設計點樣可以既要吸引質素好， okay. 但係又要得到個市場歡迎啊。 因為個彈性有時未必係可能事前預計嘅。舉個例，譬如你定咗喺六五折啦，成本嘅上漲啦，人工嘅上漲，甚至其實過去一啲政府嘅工程都睇到嘅，因為呢啲成本上升而可能要再立法會再撥款多啲錢等等。呢啲可能呢啲因素其實過往即係事前未必可能預計得到嘅。對於發展商嚟講，係咪一個未必吸引或者風險大嘅位咧？ 嗱，如果我自己睇翻建築業界咧，整體嚟講嗰個建築成本上升都是一個令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所以整體在房屋供應裏面為什麼大局我們要想多一些組裝合成法，要將部分的工作是用一個新的方法去做，長遠在個大量興建的時候能夠降低個成本。那我知道在我這個節目之前呢，也都有另外的司局長同事啦上嚟講輸入勞工啦，輸入勞工亦都係面對緊整體嗰個建造業個成本上漲，我哋要用唔同嘅方法去面對。咁呢啲係大局嘅事，唔同嘅局都喺度做緊功夫去控制翻呢個情況啦。 即係我意思嘅關鍵係會唔會因為呢啲因素啦？而影響到參與的發展商，尤其是今次很不同的位置是政府不會再回購單位。 我剛才也有說過，將來定價的時候都是在他買樓的時候看那個市價的，是吧？市價事實上有很多因素去影響的。我們曾經，當然香港人很記得樓價不斷升，但其實我們都經歷過樓價最近跌回最犀利跌咗 15%， 而家升翻少少啦，可能係11-12%咁。咁有升有跌嘅。咁我個發展商佢買樓嗰時喺當時嗰個市價做咗個估算，我攞到批准嘅時候咧，佢一個月內就要賣噶啦。咁所以可以話佢都係好追貼個市嘅。 Okay.有我看到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柯創成都曾經講過，怎樣令到私人參建資助房屋計劃有持續呢，是有一定的難度的。現在這個是先導計劃，怎樣令到可以是持續下去，或者有多些誘因令到一些的發展商是參加這個計劃？其實 好啊，先在個先導計劃那裡呢，我覺得第一真的呼籲大家，即係發展商好，或者係希望呢個項目成功嘅人咧，即係俾多啲支持鼓勵啦。我哋先行出我哋呢個先導計劃個模式嘅不同嘅項目，做一個示範啦。咁喺呢啲項目陸陸續續推出嘅時候咧，當然個過程當中咧，一定有一啲值得我哋再去諗啊，再去優化嘅地方，或者有唔同嘅變奏，慢慢出到嚟嘅。咁最少我哋開拓咗呢個板塊先，以前呢個私人參與嘅板塊，大家知道都停咗好耐啊，直頭係冇啊。咁如果我哋能夠開拓翻呢一個板塊喺呢一度行到出嚟之後走落去，係咪有唔同嘅優化、唔同嘅變奏咧？我都好希望。令呢樣嘢好似係一路喺香港嘅房屋供應入邊咧，都可以扮演一定嘅角色。 今次有一啲嘅坊間嘅意見都關心啊質素啊，起出嚟嘅樓點樣有質素保證咧？我見到房屋局你哋都有講嘅，就話發展商咧係要聘請咧一啲獨立嘅檢查人士咧作最後嘅驗收，但係就唔可以係佢哋自己相關公司嘅。當有問題嗰陣咧，係要直接向呢一個項目嘅認可人士報告啦，最後都需要向當局咧交一個完整報告嘅咁。是不是足夠呢？又覺得同埋即係揾獨立人士去做最後嘅驗收是不是夠呢？因為個樓可能已經起咗出嚟嘅咯，到時先至喺呢一步度做一個監管呢一關，係咪足夠呢？ 成個政策推出咧，咁我都收到好多嘅回應嘅嚇，有啲係睇網上嘅報紙嘅，或者有啲係即係喺我認識嘅網絡嗰度推啲回應俾我。我覺得咧，我收到一個比較大的讚賞咧，就是不回購呢一點。大家覺得好啊，這個不回購咧，變咗個發展商佢自己會負責翻佢個產品嘅質素嘛。因為佢自己要賣呢個產品啦，係佢全權咁樣去負責呢樣嘢個銷售，無論個銷售策略啦、個市場定位啦，同埋佢嘅設計。好啦，頭先蕭樂文你話。哇！去到最後，我哋驗收嗰時候，佢先至唔得咁點？其實都好嚴嘅，因為佢要揾個獨立人士，要做一個完整嘅報告。有問題咧，其實喺個過程入邊嘅獨立人士咧，喺個起樓嘅過程咧，佢應該就要同發展商佢有一個認可人士噶嘛，譬如建築師咁樣，要同佢報告嘅。咁其實已經即時要處理啦。好啦，如果真係去到最後嗰點，先有啲咁大嘅嘢或者有啲問題出咗嚟，係影響咗佢咧。 其實佢個壓力好大嘅。點解咧？因為我會唔出滿意紙嘅，唔出滿意紙咧，佢就賣唔到樓噶啦，佢就會所有啲貨咧就擲咗喺度。所以我相信呢一個模式咧，轉變咗呢個方法咧，就會令到大家喺個過程入邊咧，已經係要好認真、好小心去處理啦。 因為其實質素的關注大家都關心，因為過往啲私人參建的項目咧，有啲發展商就俾人話起一啲樓可能質素差啲啦，會漏水啦，成日爆水喉啦，甚至其實見到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梁文廣都話即關注就係單位質素會唔會參差，認為政府喺建築方面要把關，制定嚴謹嘅驗收標準嘅咁。係咪而家呢一啲機制之下，你就相信就唔會有過往私人參建項目出現一啲可能質素居民未必滿意啊，或者關注嘅情況 咧？我頭先講咗最關鍵點，回購呢個已經係即係成件事扭轉咗嗰個觀念啦。第二咧，其實呢個獨立認可人士，其實我哋要求佢睇乜，佢個報告要交咩上嚟，每個單位佢需要點樣完整咁樣去檢測咗啲咩嘢咧，我哋都會有要求嘅。咁就保障咗成個制度上邊咧係達至一啲我哋想達到嘅目的啦。 但唔回購會唔會另一個嘅即係反效果，就係即係你定咗喺六五折呢個位啦。咁但係又要睇翻呢個價而起樓嘅時候，會唔會所謂有一個將貨就價嘅情況而犧牲咗個質素咧？會唔會咁樣？ 我睇唔到如果有一啲項目咁大嘅投資攞咗出嚟，佢係犧牲到件事係賣唔出。回唔到本，我睇唔到有發展商會咁樣去做個生意咯。每個人都希望起完之後貨如輪轉，同埋我仲要係每次買都係整批賣，限個一個月內就要賣，咁冇理由佢攞咗咁多錢拎出嚟嘅時候，佢會將自己跌咗入一個咁樣嘅狀態。佢梗係希望個質素係受到歡迎，同埋佢自己的品牌擺咗喺度嘅。邊個發展商嘅咁佢自己嘅品牌壓住咗喺呢度。 另外我都想有兩個問題，從市民嘅角度去諗，究竟呢啲樓咧，以往即係居屋就係房委會管理啦，咁啲私人參建嘅居屋其實日後落成啊，即係邊個去管理？同埋你哋話有啲有啲特定目標嘅，如果一啲發展商對於一啲私人土地形式可以設一啲特定目標嘅群組嘅，除咗從年齡層去分啦，年輕人或者長者咁，仲有邊一啲你心目中覺得係可以係特定嘅群組嚟嘅咧？其實， 讲个特定群组啦， 吓， 系啊，讲特定群组啦。我哋而家都系举例嘅啫，吓，即系我哋其实就系、是、譬如新世界嗰个项目，我哋听到佢都系用一啲家庭啊、青年置业，咁我哋觉得呢啲喺大局吓、市民大众嘅角度，都系一啲几好嘅建议嚟嘅。咁呢一點重要嘅嚇，如果佢話佢要加多少少嘅條件，我哋用嘅字咧就係微調嘅啫，所以咧整體都係要面向大眾，只要佢個資產入息係符合資格，咁呢個就係我居屋嘅。不過因為社會有啲聲音嚇，譬如居屋當年就有啲家有長者計劃，希望鼓勵大家照顧長者。而家大家比較關心係青年置業嚇、家庭咁，等佢生小朋友嚇、即係將我哋嘅出生率提高一啲。如果呢個可以有咁嘅作用嘅，咁社會市民又支持嘅，咁我哋覺得喺呢度咧有一啲微調嘅條件咧，我哋可以接受嘅。Okay. 但係我哋真係唔期望收得太窄啦嚇、如果唔係咧，就達唔到我哋原本嘅政策目標，其實就係面對大部分負擔，即係喺呢個負擔能力嘅市民嘅置業啦。 OK， 頭先第一個問題就係落成咗之後，究竟係邊個管理嘅？ 同私人樓宇冇分別，同而家嘅居屋都冇分別，就係佢哋要盡快有一個樓運法團，就由一個法團去管理一啲日後嗰、那個管理嘅工作啦。 OK， 另外按揭嗰度咧，因為現時房委會就為居屋提供按揭即係按揭貸款嘅擔保啦。咁啲準買家可以以一個特惠條件申請按揭貸款嘅，綠表嘅居屋按揭成數可以最高去到九成半啦，白表最高去到九成啦，還款期最長咧係25年嘅。但係尋日呢一個項目咧，樂業居公布嘅時候咧，就係話由發展商自行向準買家提供按揭 安排嘅，呢、這個都影唔影響一啲嘅市民嗰個承擔能力？ 我哋係容許發展商有唔同嘅模式去提高一啲按揭嘅。咁我哋知道有發展商亦都係探討緊一啲新嘅模式，我哋歡迎嘅。同時間我哋亦都會同呢個按揭證券公司去睇一啲按揭擔保，咁個反應正面嘅。咁稍後啲細節我哋再同大家分享，再公布啦。 即係未必可能一個嘅市民可以去到九成半或者去到九成，會唔會係咁樣？ 我哋而家在傾緊，明白明白，市民即係喺呢一個按揭方面咧，係需要一啲幫助啦。 整體嚟講，你自己覺得今次呢個計劃會因應啲咩條件啦，或者睇幾耐啦，先至決定會唔會去恆常化咧？ 我哋而家有三塊地主動攞出嚟嘅咧，就比較我可以睇到嗰個時間啦。咁剛才講如果我第三塊地係大概2025年攞出嚟，咁整體嘅項目可能第一塊完成係2829一路到去可能係3031，即係大概呢啲咁嘅時間啦。咁、okay. 我估我哋一個循環嚇、都係喺呢一堆項目完成嘅時候，咁大家可能整體可以檢討一下，但係咧其實你睇到呢屆政府做嘢嘅模式咧，其實就一路做一路思考一路去推進一路改善，咁唔排除好受歡迎嘅，或者有啲嘢覺得哇即係好值得去再諗嘅，咁我哋喺呢個推進過程，我哋都可以調節嘅。 OK， 好啊，今日多謝曬咧，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啦，上到嚟先興年代嘅。頭先又講到係多謝曬局長，咁啊講到有關於呢個樂建居啊，有一個名叫樂建居啊，呢個先導計劃啦，咁啊就係私人參建資助房屋嘅，咁啊。今日我哋就請到局長啦，嚟緊呢幾日咧，我哋都會咧有唔同嘅人士咧，係講下呢個計劃啦，回應翻呢一方面嘅咁。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咁啊，聽日再同大家見面。外面氣温27度，相對濕度90%嘅。